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说起高山滑雪运动，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那些惊险刺激的画面。昨天运动员倪月明给我们介绍了这项运动惊险刺激之处何在，那么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时间，倪月明就会继续给我们介绍这项运动。 大家好，我是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倪月明。高山滑雪比赛开始之前，运动员应如何去提前适应比赛场地，您知道吗？ 我们就是在国内很少有这种场地去让你去放滑降的，就是因为咱中国的游客发烧友比较多，不太安全在场地上。如果在国内放的话，就是我们早晨大概就是天没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起来，5点多钟起来，然后先去上山去热身，然后教练就开始设计线路，但是就全都是封闭的，就不让任何人进的。然后每天就赶在8点半之前，因为就是雪场上的人流量太多，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，而且我们那种速度太快，有的时候就忽然过来个人进到场地里边，你这样我们也反应不过来，他们也反应不过来，但是就发生危险碰撞什么的。假如说一条场地你在这儿每天上去都不一样，今天可能雪软，明天可能雪硬，今天雪适中，就是多变性比较多，不是说每天都是一样。而且就是可能我们规定那个旗门有这个长度，你像回转，举个例子，8米、9米或者6米到几米，然后大回转是23、24这样，它有这样的就是要求，但是就是左右的角度没有要求。2022在小海坨比赛，那咱知道咱这个场地是什么样，咱可以找一个类似的场地，就是比较相同的坡度啊，什么落差呀、啊，比较相同的去训练，这样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能更快的适应一下那个场地。因为我们比赛场地呢，就是一般比大赛的话，它都不让你进去滑的，它是封闭的，就是所有国家的都不可以。有可能就是让运动员一起开放，能滑到1到2趟的自由滑，这也得看那个就是东道主，就是举办方了，看人家就是这个协会人是怎么定的了。因为比大赛根本不可能去让你接触，因为他们这个注水场地嘛，人都提前注完水，然后放那块根本就不让人任何人滑，有可能是注水之前让你滑2趟。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您记住了吗？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再次感谢倪月明的介绍。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，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敲黑板、画正点，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。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。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